官，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开始引导陪审团。已经减入为台风的海神吹袭日本西南之后，已经从对马海峡抵达朝鲜半岛。海神吹袭日本西南期间，以九州为中心的地区超过50人受伤。九州南部、鹿儿岛等地全部进入暴风影响范围。九州一度超过47万户停电。另外 ，JR 九州全线停运，直至确认安全的区段先至恢复运行。气象厅话，长崎市凌晨最大阵风录得每秒59.4米，部分地区录得每小时88毫米暴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1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33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4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7.4跌6.6，小米集团24.35跌1.5，中芯国际18.06跌5.61，腾讯控股512跌6元，美团点评250.4跌11.4，友邦保险81.3升3.65，药明生物181元跌7.2，中国平安80.2跌3毫，盈富基金25.34跌1.8，信达生物系报58.8升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38，瑞士法郎8.479，澳元5.638，加元5.913，新西兰元5.191，欧元9.16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9点，系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39美元，卖出192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就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附近。其他嘅路面情况咧？港岛中区下角道现时西行左转上去红棉路咧，就交通比较繁忙一啲嘅。而北角七姊妹道咧，因为有临时工程啊，七姊妹道介乎健康中街至健康东街一段咧，暂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同留意啦。咁另外湾仔活道都系有工程，活道近住圣若瑟小学一段咧系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大潭红山半岛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出的未来。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小文嚟嘅有 Candy Soon。你会用乜嘢嘅形容词形容我哋身处嘅呢一个世代啊？新歌歌名叫做《如斯》，而身处如斯呢一个嘅世代，假设真系冇退路嘅时候，你又会点样处理呢？选择坚守啊，选择杀条血路出嚟啊，定系选择逃走？嚟自 Serena 有佢新嘅派台 single。讲嘅系一段逃亡嘅历程。新歌歌名叫做《离原》。跟住呢首歌都系讲两个主角咧，就系逃跑嘅故事嘅。佢哋嘅名字叫做 Perse。讲嘅就系一对嘅兄妹，终于可以离开咗巫婆嗰间屋之后，究竟系咪一路就系平安无事呢？定系会遇到更多嘅试炼呢？ 假山天。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离世，累计98名确诊者死亡。伊利沙伯医院表示，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6岁女病人上个月24号因为咳嗽和发烧入院，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早上8点多离世。她生前居住在红磡花园一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中午，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有108万人已经接受采样，超过116万人在网上成功预约登记。截至今个月5号，计划找出15宗阳性个案，包括4宗早前已经确诊和康复的个案。聂德权在给公务员的信入面表示，只有尽早切断隐形传播链，才能够为逐步放宽防疫措施，重开和恢复活动场所，甚至为外游、公干、探亲提供有利条件，给市民重过较正常的生活。他又说，计划延长四日至到今个星期五，越多市民参与检测，工作必定更具挑战。相信如果能够早日找出隐形患者，同事绝不介意。他又呼吁公务员，尤其在前线岗位的，积极参与计划。中大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部分新型肺炎患者即使呼吸道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肠道和粪便都能够验出有新型冠状病毒。当中有幼童的粪便样本持续36日有病毒，认为粪便检测有助找出隐形传播者。中大话，今日起每日会检测2000个粪便样本，并且继续联同卫生署向特定群组，主要是小童，收集粪便样本，希望协助找出隐形个案。中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湘话，今次研究入边粪便检测的阳性比率是0.28%。较政府早前为院舍和的士司机等高危群组检测的阳性比率更加高，认为粪便检测可靠，亦都有助找出无病征的病人。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研讯继续，研讯主任重召政府化验所化验师康佑轩补充和解释毒理报告。他说，在遗体入面并没有检验出哥罗芳和大麻等的药毒物，但是强调结果呈阴性不等于哥罗芳不曾被使用，有可能随着尸体腐化而流失。康佑轩说，由于在陈燕林的遗体抽取不到血液，因此以和血液类近的胸腔液化验。他同意，如果哥罗芳的吸入量足以致命，就能够验出来。陈燕林的母亲今日缺席研讯和结案陈词，死因裁判官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开始引导陪审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6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14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4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7.6，跌6.4；小米集团24.3，跌2毫。中芯国际18.14，系跌5.51；腾讯控股511元，跌7元；美团点评248.8，跌13元；友邦保险82元，升4.35；药明生物181.5，跌6.7；盈富基金25.34，跌1.8；中国平安80.25，跌2.5；港交所370.2。

咧电话旁边嘅咧有洪卓立啊 ，Hi，Hello， 你好啊， Hello. 我呢排成日就追你啲 IG 啲 post 睇啦，咁因为咧你就因为你嘅新歌叫做我们都想旅行啊嘛，咁你就落咗个 hashtag， 咁咧就揾翻好多你以前去旅行啲相出嚟，就同大家分享嘅，咁你另一个 hashtag 就系摧毁事业系列啦，咁啊几好睇嘅，我觉得。 如果唔系因为只新歌，我死都唔好。 最吸引就系你同一只咸蛋超人一起影嘅相，系啦，真系太活泼啦。 嗰个踢住拖鞋嗰个嘛， 系啦，咁样样。喂，但我真系想知啦，因为新歌都系即系我们都想旅行啦。你自己再睇翻而家，即系你 share 紧嗰啲旅行嘅相嘅时候，有冇都带翻起好多啲开心嘅回忆啊？等等咁样咧都。 哇，百感交集啊，直头 系。 我觉得。其实唔系嘅，其实录音嘅时候都已经有呢个感觉，因为录音嘅时候已经谂翻好多去旅行嘅画面啦。 嗯、 即因为某程度上呢只歌嘅来源系因为上一次去东京，咁、 哦、 啊自己去旅行，咁啊自己去好多大家所谓好毒嘅活动啦，譬如去一个人排队食拉面啊，一个人上去东京铁塔啊，咁跟住。我喺東京 stay 咗唔記得咗幾日啦，幾日啦，咁跟住就再去自己去咗河口湖，就去咗富士山。 嗯， 雖然係好似聽落好孤單、好孤獨，咁但係嗰個禮拜係暫時人生去旅行最舒服 top three 嚟嘅。 哦， 因為有好多時間點樣講咧，自己同自己講嘢嘅時間啊，就要。好变态，自己夜晚走落街行啊，即有好多，即你一个人去旅行好处就系你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啊嘛，即你去边又得，几点起身又得，做咩又得，咁好多夜晚嘅时间我都会走落街，一嚟搵嘢食啦，咁、二嚟就虽然啲铺头闩晒，咁但系你都系好想落去行，好想兜个圈，即系舒舒服服吹下风，咁跟住。我有好几晚都走咗落去，譬如搵啲24小时嘅拉面店食碗拉面，咁跟住呢就周围行。咁、周围行个意思係唔睇 Google Map， 就想去边就行去边，咁行到差唔多，哎，觉得够啦，咁、就开返 Google Map 就行返去酒店。咁、 okay. 虽然好似冇咩做过，咁但係嗰个感觉係好似放低好多嘢，好似个人轻咗，返到酒店瞓、觉係就 是 好舒服嘅，咁呢一个感觉就我有将呢样嘢话俾周耀辉先生听，咁、去填呢只歌出嚟，咁所以录嘅时候其实就谂翻好多东京自己一个人，好似听落好孤单，但系其实好舒服嘅画面。 O、okay, K， 但我几好奇嗰次个 trip 你系专登想挑战一下一个人。定系你其实本身都可能系带住好多嘢，可能你嗰阵时我唔知压力啊诸如此类，你系希望真系去到放低一啲嘢嘅咧？ 我都一路都 keep 住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去到最少一次旅行嘅、即系大大小小、长长远远嘅旅行，我都希望去到一次。 系 咁，亦都唔怕讲啦，嗰阵时就单身啦。 系 咁跟住，但系都想 keep 到呢一样嘢。咁而其实嗰次系我自己第一次去旅行。 即系一个人， 咁一个人去旅行系啦，开头都挣扎嘅，我仲好记得我系其实系听日飞，我今晚先至决定到，哎去啦，去一试下啦，咁就今晚先买机票走嘅。 哇哦！ 咁跟住听日就飞啦， 系 咁，但系个感觉系正嘅。 哦 ，OK， 咁所以嗱，因为咧你录歌嘅时候咧，其实你都话已经勾起咗好多一啲嘅记忆啦，咁样。但系因为我自己听首歌嘅时候，我觉得个 feel 咧都唔系我嗰种哇去旅行啦耶嗰种 feel 嚟嘅，好似有啲重量嘅一首嘅歌嚟嘅都其实。 我谂系去录音，我谂系去旅行，因为去旅行系有一个好神奇嘅功效，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你而家，其实我头先所讲。我試過有一晚喺河口湖，咁又係夜晚肚餓啦，咁跟住因為間酒店就冇嘢食冇便利店嘅，咁就我就要開 Google Map 去揾最近嗰間便利店喺邊，咁就都成來回係廿幾分鐘嘅行路，咁但我去咗，咁嗰個最特別嘅地方係因為其實嗰度係冇燈嘅，咁跟住又好凍啦，咁又一個人都冇又冇車啦，咁我行咗十幾分鐘去到便利店。買咗半年，咁我又再沿路行多十幾分鐘，再返去間房咁落咗半年食。 咁呢個過程嗰、那個黑掹掹，但係周圍揾路，嗰、那個過程聽落好似好陰森恐怖咁，但係係釋懷嘅，即係好誇張地可以講係係，即係你放低好多嘢，或者覺得好舒服嘅。 嗯， 咁呢一個我諗係其中一個去旅行嘅魔力嚟嘅。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 当初咧，因为阿柯森峰就系作曲编曲啦，咁系本身已经知道个 feel 系而家呢种系比较有张力啲嘅编曲嚟噶啦， 本身都未系咁样嘅，其实开头都冇谂过要做一只而家咁样见到嘅歌嘅，纯粹系啊想揾一啲唔系咁正路或者唔应该点样讲，唔系咁大路，即系其实呢只都唔算系一只。好 K 嘅歌，咁嗰陣時就遇到柯森峰呢隻 demo， 跟住先至諗啊，不如就寫上次去東京嘅感覺啦，咁樣。 哦，因為其實你自己都講話，其實呢首歌都算係你近幾年入面最喜歡嘅一首作品嚟 嘅。係啊，可能可能係因為嚟自真實嘅畫面，嚟自我自己真實嘅畫面。 咁、yeah. 所以。唱嘅时候系好多嘢谂咯，好多好多好多 即經過見到嘅嘢喺曬個腦度閃翻出嚟。 OK， 咁所以又好中意咯，係啊。 嗯 ，OK， 喂，同埋咧，因為咧，我就係覺得頭先講咗，譬如你自己上一次一個人去東京嗰個旅行個 trip 啦，同呢首歌中間即係個 inspiration 出到嚟啦，咁樣。咁然之後其實喺嗰、那個MV 入邊咧，佢都幾捕捉到嗰種一個人有少少孤單啦，但係又真係好似一路向前行，想去揾緊一個出路嘅一種嘅感覺，都幾多係動畫嘅片段嚟嘅添嘅，今次係。 係，我要多謝阿插畫師阿來啊，即係佢其實我同佢係近乎冇乜溝通嘅， 嗯， 都係導演阿奇 係 隔住台溝通，因為佢哋兩個熟啲。咁然之後，我表達力又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就交俾阿奇去幫我，即係我同阿奇傾咗好耐，即係同導演傾咗好耐，咁隻歌想講乜嘢？咁、 yeah. 我逼佢聽嘅歌，逼咗一個禮拜，我叫佢每日都聽，即係聽三四次，係咁聽，係咁聽，咁聽，咁跟住，咁佢開始就明我講乜嘢啦，就想知道我想要乜嘢，咁跟住就同阿來溝通，咁跟住影咗少少，即系 MV 入边都有少少真人嘅 shot 喺入边啦，咁我拍咗个少少啊，咁跟住同一日咧，其实嗰一日系影咗好多好多相，但系就唔系 for 出街嘅，就系 for 阿來去画我嘅，咁就有成件事就有两三个月时间去发酵，就变到而家咁样样。 哦，所以难怪最后去因为个动画最后一个 shot 都系喺富士山顶，你企咗喺个富士山顶咁样噶嘛，都几呼应到你个 trip。 你有留意到嗰个系富士山喎？ 系嗰、那个好明显，应该系富士山咯，我估。虽然好多火山都系咁嘅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好多地方嘅，即系有嗰啲地方系有啲系我去过，有啲系我想去嘅，咁就全部即系喺晒入边啦，即系法国啊，即系其他嗰啲地方就喺晒入边咯。 哦 ，OK， 咁我真係想知啦，因为你都提到而家其实大家都未飞到住㗎啦，咁过咗呢一阵之后，你第一个真係喂我可以买到机票啦，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一次旅行嘅时候，你下一个 trip 你係想去边嘅？ 我諗争崩头㗎啦，我諗七八成嘅香港人都係去日本㗎啦，嗰阵 咁你係唔会避啊？ 我諗都係去日本食嘢囉，即係如果你问我最想嘅都係去日本食嘢囉。 Yeah, OK， 你真係 最想唔係最上一次其实想去旅行係年头嘅时候嘅，即係年头就即係好兴唔知发咗个毒誓咁樣，我今年一定要要学识滑雪咁樣㗎嘛。咁但係当然去唔到啦。咁亦都即係因为其实就算冇疫情都因为咁啱撞咗一期我要返内地开工，咁所以都冇去到嘅。咁、 哦、 希望二三月，即係希望疫情唔使等到二三月啦。咁但係希望二三月即係冬天嘅时候就可以再实行呢个计划囉。 啊 ,ok, 就留返二一年嘅时候希望可以完成到呢个学滑雪嘅呢个读誓啦咁。 希望就下年再发过咯，通常一读晒都系咁噶嘛。 喂，咁嚟紧会唔会尝试嗱？因为其实你都话今次呢首歌系自己好 enjoy， 因为有好多真实自己嘅一啲嘅片段放咗喺入边啦。咁会唔会嚟紧再撩多啲洪卓立自己呢一啲真实嘅嘢？喂，就摆啲歌入边讲下你自己嘅故事啦。咁样 其实都唔多唔少有啲谂法摆喺啲歌嘅，其实一路都 系， 只不过点样讲，未必系大家心目中。或者好多人心目中諗嘅一樣，即而家就算 Even 對到而家呢隻歌，咁大家都係覺得同之前啲感情新聞係有掛鈎噶嘛。 哦， 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冇嘅，特別係呢隻歌係更加唔會有啦。咁但係都係大家都會愣咗去嗰度嘅。咁、 okay. 而我又。其实话俾大家听系某一啲歌其实系有摆到某一啲谂法落去嘅，但系每个人听歌听出嚟嘅都唔同，咁我就索性就唔讲究竟边只歌系、 嗯， 就大家觉得系咁啊系咯，即系最紧要大家觉得只歌可以啊襟听，觉得好听或者可以帮到大家谂到某一啲嘢，咁就够啦。 嗯 ，OK， 咁睇下会唔会有啲系讲拉面嘅歌啊，讲你要打机嘅歌啊，诸如此类，唔知咧，呢啲系好明显系你会喜欢嘅事情啦，咁样。 讲拉面，拉面都好啊，拉面有排讲啦。 系咯，寿司店你都唱过啦，还说 软硬度啊，几多葱啊，放几多猪骨， 即系嗰啲啦。 啊，会将一个系对拉面嗰种嘢就放喺你嘅人生观上面，我唔知嘅啫。Anyway 啦，喂，但系我想问，咁嚟紧今年啦，都去到剩翻四个月到啦，就系二零二零年就会结束啦，咁样。咁嚟紧喺呢四个月入边，会唔会再有多一 plug， 定系点样样咧？ 计划上系有嘅，咁而我谂都讲得啩。而今年其实希望系本身计划上系出碟嘅，咁所以都要睇下即疫情会点样啦。因为出碟牵涉嘅出实体碟牵涉嘅就好多嘅，咁到时再睇公司点样决定咯。系啊，嗰啲嘢就喺其实喺出发之前就。即系翻我哋做嘢之前就已经七七八八噶啦。 喂，好啊，咁我期望因为系大碟啦，咁我更加期望入边会有一啲系side track 嘅作品啦。咁即系未必系 plug song， 但系有啲 side track， 我觉得会自由度又大啲，可能个换味上面又可以再推进啲咁样咯。咁所以希望你将个大碟喺今年内咧可以推出到嘅，系啦。咁而家 讲拉面啦， 系咯，试下咯，唔知啊，四个月内做唔做咗一只咁嘅歌，唔知。喂，咁但系咧就而家就叹住你呢一首啦，同埋最紧去阿洪卓立嗰个 I G 嗰度，你可以睇下佢去旅行嗰啲好靓嗰啲相啊。咁系 我有转发其他人啲相添，大家可以一齐 share 下唔同嘅回忆。 系啦，咁希望真系快啲个疫情过咧，就大家都可以无忧无虑咁样就去旅行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就听住洪卓立呢首嘅新歌《我们都想旅行》。今日多谢晒洪卓立，谢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Take care. Bye bye. Bye bye. 最盼望拜访的大师，终于五月订到那张台，脊骨酸尽还是出了错，如此跟你分开。你最盼望吃到的寿司，等得太耐闷了也应该，耗费青春去等的奇迹，留下有所失的爱。明明早长取笑指甲，藏在口袋的钻戒和美瞳，踏上的铁塔，难完的计划，日后那个身居何中准备的，终于约定。 听明日能兑现。你最喜欢哪一家寿司？明日我怎么敢去？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9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1,54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4点，跌37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6蚊，跌8蚊；小米集团24.3，跌2毫；中芯国际18.3，跌5.35元。腾讯控股510蚊，跌8蚊；美团点评248蚊，系跌13.8；友邦保险82.6，升4.95元；药明生物182蚊，跌6.2；港交所370蚊，跌10.6；盈富基金25.54，升2仙；中国平安80.3，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55，瑞士法郎8.491，澳元5.643，加元5.915，新西兰元5.193，欧元9.1776。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9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7,840蚊，系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11美元，卖出1,93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附近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现在上环的皇后大道西行线近住东边街一带就比较塞车的，由东边街一路去到摩利臣街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九龙方面，观塘的康宁道有工程的，康宁道近住和康径，即是秀茂坪纪律部队宿舍附近，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有封路措施。现在落去观塘道方向交通比较繁忙。西贡的濠涌都是有工程的，濠涌路近住西贡公路交界一段，还有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交界一段都是有局部封路措施。现在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交通就较为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大潭红山半岛去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在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 咁好多市民都被迫係要留喺家中嗰度做運動啦。咁但係其實屋企呢做運動，其實保護性一般都係比一個即係正式嘅健身室或者啲運動場所嘅設施呢係冇咁完善囉。有啲彈跳啊，或者係需要用到下肢啊，譬如有啲跑步啊喐嘅情況呢嘅運動呢，我哋喺屋企呢多數都唔會穿鞋，咁極其量攞拖鞋咁樣啦。呢樣嘢呢對個腳部啦，甚至下肢呢個受傷呢個壓力呢其實係高嘅。咁其實如果大家可以有機會啦，有翻一對咧避震嘅波鞋咧，其實都可以避免咧下肢嗰個受傷嗰個情況嘅。平時好多人驚污糟啊，唔拎喺屋企啊，咁可能又要額外咧就準備多一對即係有氣墊啊，或者有軟墊啊，有避震嘅波鞋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四点之后的骚动音乐，你好，严琼。 Hello， 翻嚟 Eric 啊，今日想介绍呢位音乐人袁子玉，你之前同王嘉怡做的那次的访问。 哦，他介绍了他嘅台灣嘅音樂人話差啲簽咗俾成龍做藝人嗰個嘛， 係啊係係啊， 同埋教佢咩叫梗嗨，香港嗰啲嗨歌， 係啊，即係香港嗰種動 動之動之動之動之花花宇宙啊， 佢好中意花花宇宙㗎，同埋我都話我有識啲朋友咧，我第一次佢見到我，佢叫我古歌仔，我咩歌仔咧？哦依啊，我話得啦，我話呢個都算係共同回憶嚟嘅，咁你知我講咩？ 我知， 但係其實我內心係不斷反白眼嘅，即係無奈何，因為第一次認識佢做咩啫？ 因為 你好難想象一個台灣人見到你同你講，哇！我好喜歡一首香港的歌，我叫咩歌啊？哦依哦哦哦哦哦， 咁唔係啊！咁都係一個廣東歌好 hit 嘅一個年代啊！等於調翻轉，我都好中意謝金燕嘅姐姐啊，即係嗰啲， 你都可以對住 佢哋係可以一個 flow 播落去咁樣咩？都係。 好啦，我哋两地交流嘅文化都知 啦。我哋讲翻呢位嘅台湾嘅音乐人啦。 系啦，咁Yellow 啦，黄轩咁样啦。咁其实 Yellow 咧系讲一个组织嚟嘅，即系以黄轩作为呢个核心嘅创作成员，佢哋一对算系组合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其实必须要介绍佢系原因系因为上次王嘉怡个访问提醒咗我，系应该俾大家认识呢个。非常嚟緊會，我覺得會發展得非常之好嘅一位嘅台灣嘅音樂人啦。其實咧，佢係入圍咗第30屆台灣金曲獎嘅最佳單曲製作人同埋最佳編曲人兩個獎項。講緊係佢人生嘅第一張專輯《都市病》。咁其實最後係得到最佳單曲製作人嘅。咁嗰時嘅評語咧，對佢我覺得係寫得非常之好嘅。佢話呢一首歌喺單曲製作上面展現咗唔同樂手各自鮮明嘅特色，又冇掩蓋咗互相嘅色彩。製作上並沒有特別炫耀技巧，各方面都拿捏得恰到好處。即係其實大家聽得出咧，就係喺呢種咁多 beat mix 埋一齊嘅嗰種狀態底下，但係每一個樂手嘅部分都恰如其分地表現。其實我覺得都係而家做呢啲重 beat 音樂咧，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即係點樣唔好 too much 啊？即係想擺太多嘢入去，哇！好有野心啊，想做啲好複雜嘅嘢。即係點樣去拋棄咗呢件事都好緊要嘅。咁同埋更。我諗都係19年之後啦，好多獨立嘅一啲嘅歌手啦，一啲嘅樂隊啦，佢哋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話其實黃宣係幫咗佢哋好多嘅，因為佢哋會請黃宣嚟做製作人，就係喺佢哋你知獨立歌手好有自己嘅一套講法噶嘛，但係你又好容易局限咗喺自己嗰個圈當中，你點樣可以有一個人佢嘅專業嘅程度係令你信服，不如？用佢嗰套咧，而拋棄你自己本身，哇！我個仔一定要點點點點點嗰樣嘢，其實都係好緊要噶嘛。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算係佢最新第二隻 EP 啦，叫做《馬戲團》。咁入面有一首歌咧，佢揾咗范曉軒嚟做 featuring。 好聽嗰首，好似 你有聽啊？ 因為我就係上次同阿黃嘉怡傾完偈，我就 search 阿黃酸，跟住之後佢因為佢有提佢同阿范曉軒做一首新歌，跟住我就在 YouTube 嗰度睇，佢哦好聽喎、啊、咁樣咯。 我想講，我都。我哋要颁个奖俾王嘉怡，我哋太多音乐人都系通过王嘉怡认识， 系因为佢真系喺嗰度 stay 咗大半年咁样，认识咗太多嘅新嘅音乐嘅单位。 我哋之前介绍 Barry Chan 又系啦，因为即系必须要讲，我觉得其实嗰个系个宝藏嚟嘅，即系不断发掘到出嚟啦咁样。咁呢一首歌咧 ，featuring 范晓萱嘅《独上丝楼》。咁其實咧 ，C 係 A B C 個 C， 係、 哦、 真係 C， 因為本身有一首歌係讀上西流噶嘛，咁、 啊、 其實 A B C 個 C 同西邊個西喺國語當中係同音噶嘛，係啦、啊，咁其實佢呢個就有少少巧妙啦，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好現代嘅曲風，但又做翻復古嘢啊嘛、嗯，所以我好建議俾大家聽一聽啊。同埋咧，當中咧，我想大家除咗留意 Yellow 黃酸呢個部分之外咧、 嗯， 我唔知道大家對於范曉軒呢個人認識有幾多少。 嗯， 喺我心目中啊嚇，呢、這個先係范曉軒嚟嘅。 我最中意范曉軒係絕世名 伶。係啦，零一年嘅絕世名伶。 嗰張碟真係黐線咁好聽。 但係其實我想講咧。范曉軒自己都講過，佢喺康熙都講過噶。佢人生最賣錢嘅全部都係兒歌、 哦。 你明唔明嗰種嘅感覺就係乜嘢呢？就係李子欣姐姐或者係譚玉英姐姐。 嗯、 但係其實佢哋嘅內心係想去拍《黑魔後》，《黑魔後》其實都有啲童話嘅色彩。即係你明唔明我想講咩？即係其實佢哋心入邊係一個暗黑嘅搖滾少女。但係因為市場嘅操作。你竟然發現佢要去做李智恩姐姐或者譚玉英姐姐嗰種嘅矛盾嘅感覺咯。 咁、哦、我咁啱可能係因為兒歌咧，始終啲阿爸阿媽會買啊嘛。 係啦，同埋啲小朋友跟你一齊唱啊嘛。 唔同嘅。 咁的而且確，即係我都明白范曉軒嗰種嘅，即係有種被困住咗嘅嗰種嘅感覺啦。所以其實一齊就大家欣賞一下。首先介紹 Yellow 黃酸俾大家認識，另外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呢個我覺得好性感嘅范曉軒。 獨上絲樓。 你越独上西楼，完全没跟我说，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也没有通知我，他们无独有偶，留我暗生沉默。 你越独上西楼，完全没跟我说，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独上了西楼，我何以被满足？你低头看着我，我却抬不起头。 You make me feel, cause your eyes are making me little high, little wrong and right, hey, no, no. 想你想到荼蘼，却假装毫不在意。时间它藏着秘密，深埋了千年的伏笔。要比就写日记，只喜欢看电影，风景只剩自己。If it all will probably pop out tonight, Foxy, Foxy lady. not we. You. You do hate me, don't you, Johnny? I don't think you have any idea how much. Hate is a very exciting emotion. I hate you too, Johnny. I hate you so much. 中意呢個， 你會聽呢首歌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到嘅就係嗰啲好舊式嘅舞廳咧，仲有啲紅綠色嗰啲綢面嘅嗰啲舞台咧，喺、 啊、 上面跳 Chicago 嗰啲 musical 咁樣咯。 系啊， 哥哥同啊，即系嗰类 哥哥同梁朝伟嗰出啊《春光乍泄》嗰个酒馆嗰种嘅 feel 咯。咁、的而且个 MV 拍嘅都系呢种风格嘅。 系。 咁你真系要校光啲先睇得清咧，真系好 喜欢呢啲， 真系好好。但个画面感都好强啦。你真系想象到喺嗰个酒馆一男一女当中嘅对话啦，就 系、 是、你话以后常联络，但系你根本冇揾过我。即系嗰种嘅偶遇嘅嗰种状态啦，咁其实咧，大家睇到咧，网上有啲 comment 咧，就会讲到其实系内地一个综艺节目，即系我之前讲过嗰姐姐嗰个咧，三十岁以上成团嗰姐姐个节目啦，系啲姐姐咧就攞咗呢首歌去改编，改编到真系纯 jazz 攞嚟跳舞。因为佢个画面咁好强啊嘛，即系可能直情系可以喺台上做一种音乐剧嘅状态啊。我见到你嘅失望，好啦， 我。因为我睇过两集嗰个节目啦， 因为阿琼介绍啊，好嘢嚟噶。 咁我有个大概有个底，大概知系咩嚟啦。跟住吓，佢哋同呢首歌 嗰个关系就系被利用啦，咁样啦。咁然之后你见到下低 comment 好多都啊，睇咗嗰个节目啊，嗰首歌好好啊，特登嚟听翻呢首歌啊，都真系好好啊，咁样。 系。 咁我就见到下低有啲歌迷，即系本来可能系范晓萱或者本来系黄轩嘅歌迷啦，就喺下低留 comment 就讲到话，其实有一种可悲噶，因为。的而且確可能小眾嘅音樂你聽到嘅原因，可能因為主流一啲娛樂引用咗你先知道啦、 哦。 但係其實佢就話啊，但係真係好可惜就係、是、大家可能會講啊，以嗰個版本真係好好聽嘅，但係大家應該聽嘅係呢一種 original， 即係嚟自樂手本身佢哋最原創自己想做嘅一啲嘢咯。 哦，即係有種效果，即係譬如嗰陣時係買呢啲 AirPod 咁樣咧，咁、 啊、 然之後其實係當年係金雞 SSS 嘅時候係其中一段係攞咗佢嚟做歌咁樣噶嘛。 係啊， 咁所以嗰陣時 美麗新香港 係啦，咁嗰陣時其實都有啲人都會覺得哇，首先係 surprise 啊，會用買呢啲 AirPod 嘅作品啦。咁、但係都會有啲人就因為睇呢套戲，因為嗰陣時始終係賀歲片啊。咁然之後覺得哇，個畫面一出嘅時候好重、啊 嗯， 然之後就哦，原來有隊樂隊係咁嘅。跟住我就哦，咁我揾後嘢嚟聽下先。 係啦， 即係有係有一種咁樣嘅化學效果喺中間嘅。 可能要接受呢一種所謂咩曲線宣傳嘅效果咯。 係啦，係啊。咁但係你始終你明白，你始終做獨立嘅音樂，其實你係你相對地，因為你始終冇咁多人力物力，甚至乎可能 財力， 去到做到係同一啲大公司、去到比拼嘅，咁條路係可能。相对地是不同的 path 啦，但是好听， 同埋咧 好华丽嘅嗰种 feel。 同埋黄舒华佢写晒成首歌的 demo 嘅时候咧，个脑海入边就系浮现范晓萱呢个人。咁于是乎佢就请范晓萱嚟即系参与啦，同佢讲晒成个 concept。咁范晓都欣然嘅，非常之开心就应承。咁我觉得呢个又系一个专业音乐人嘅触觉咯，因为老老实实。范晓萱实在太适合唱呢一首歌做呢啲角色啦， 同埋好耐冇听过佢嘅新歌啦，其实都 好耐真系冇乜新歌，但系必须要讲，就我觉得啊，即系嗰种嘅前卫啦，所以呢个词都好 old school 啦，前卫就系、是。我頭先我哋講個絕世名伶係零一年嘅專輯，但係而家聽你都會覺得 係啊，同埋嗰個曲風始終係好 timeless 嘅，即係因為佢係真係玩嘅一啲係以前係五六十年代嗰啲歌廳嗰啲 jazz 啊， 但係唔係老土啊 嚇，老土嘅 係好靚好精緻 嘅， 係啊， 係啊，嗰陣碟真係好值得聽。 啊、 即如果你好后生，唔知边个饭料圈，你搵嚟听，听多啲，自己中意啦咁样。好啦，咁啊，琼琼就系讲，即系可能系主流嘅音乐圈啦，就即系不断要去发掘，可能一啲系独立嘅创作人去合作啊，诸如此类啦。咁其实摆喺香港都系嘅，即系你可能你听开歌咧，你发觉都系嗰啲作曲人啦，都系嗰啲填词人啦，都系嗰啲编曲人啦，都系嗰啲监制啦。咁你就會覺得啊，好似都係嗰班人，即係好似又好難有新人入到呢個圈子。 嗯， 然之後你又唔知點樣係咯，總之好難啦嗰件事。 係， 咁但係咧，其實就係之前咧，趙增熙咧，三年前咧，原來佢有一個 project 啦，叫做大台主，係啦。咁本身佢就係想去啲中學嗰度咧，叫分享一下一啲佢喺香港樂壇嘅一啲嘅經驗啊、經歷啦。咁然之後想睇下有冇啲學生，喂，如果你哋係想加入樂壇或者做音樂嘅話，可以有個缺口喎。可以嚟玩咁样，咁佢又通常咧就系话有兴趣嘅，你咪约下我，然之后就大家倾下咯，咁会俾啲功课佢啦，咁就大部分人都唔会交嗰啲功课啦。 吓，我以为大家会好积极想交功课添， 都未必嘅咁样，咁但系亦都好，因为你筛选过就真系你知道真系有心做嘅就会留低嘛，系啦，咁然之后其实佢就发觉除咗系中学生之外咧，呢、这个 project 继续引申落去咧，就发现大概一年左右就发觉有啲大学生有兴趣啦，甚至乎有啲而家翻紧工嘅人，其实佢本身中意做歌嘅， 吓好多， 系啦，咁但系奈何你，我都揾唔到方法入行， 系啊， 咁我咪做其他嘢咯，咁样， 同埋都系要揾食先嘅， 系啦， 有人工代住引咗。养咗自己先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呢个 project 佢系希望除咗系即系讲佢经验，同埋即系真系想物色一啲有心做歌人，同埋唔系就有心， 系 佢希望可以揾到一啲人咧，佢完全可以自己搞晒作曲啦、编曲啦、唱啦、词啦、监啦，最好你做到越多嘅岗位就越好，系啦，甚至乎有啲咧，你如果你识影像，你自己搞埋佢。系啦， 哇！咁其实要求好高喎、啊，即系唔单止系要靓声啊嗰啲、已经系即系讲紧好扎实嘅音乐才华嚟。 系啊，又或者即系你其实你掌控到嘅嘢越多，你咪能最能够 deliver 到你自己心目中想讲嘅一啲嘅 topic 啊或者说话啊咁样啦。咁呢个 project 咧，咁最近就有佢哋一首系新嘅一个派台嘅作品啦。咁、其实你上 YouTube 咧都揾到佢哋呢一个嘅 playlist 嘅。系啦，咁但系派台咧暂时就系一个女歌手。佢叫 Dawn D A W N， 系啦，咁佢真系自己搞晒嘅，系啦，咁 Executive Producer 咧就系赵增熙，咁呢位嘅朋友咧，佢有首新歌，歌名咧叫做《Fong》。 明日仍盼望，或该要绝望，上帝也就快疯狂，岁月慢慢起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离世，累计98名确诊者死亡。伊丽莎白医院表示，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6岁女病人，上个月24日因咳嗽和发烧入院，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早上8:00离世。她生前居住在红磡花园一座。葵涌村一名母亲涉嫌杀害21岁智障儿子的伦常命案，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在庭上表示，46岁被告目前仍然在仁济医院留医，未知道几时出院。裁判官批准将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11日上午再处理。案发在上个星期六，警方凌晨3:00接报赶到葵涌村影葵楼一个单位，发现一名21岁男子倒毙在单位内。怀疑被母亲以垃圾胶袋或者箭台布等的绳状物品勒毙。死者的母亲曾经企图自杀，她手部受伤，送院治理，并且被警方拘捕。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有关新高中通识科的研究报告，向政府建议保留通识科作为文凭试必修必考科目，但是取消在大学联招中计算通识科得分，改以合格作为升学要求。又建议为增强考评机制的公平性和灵活性，当局可以考虑只是列出合格或者不合格两个评分等级，并且加入写作以外的其他考评模式。研究认为政府有必要公布教材审查准则，同時將審查範圍擴大至到教科書附帶的補充材料。研究又指，通識科的聆聽材料、作業簿和練習的文字稿亦都應該送審，確保教學質量。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認為，教科書送審在全世界都有要求，主要針對課本內容的真確性，不涉及政治傾向。内蒙古教育厅解释，要求学校部分科目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和汉语教学的新政策，表示在小一和中一的语文科会安排蒙汉双语教师，授课的时候是在汉言教学基础上用蒙古语解释，强调推行新政策是由中央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决定，自治区应该执行。内蒙古教育厅又说，高考民众试卷 要同漢研考生使用同一試卷，將不會提供兩種語言的文字試卷，並且重新在使用民族語言授課的中小學。蒙古語文課程仍然是必修課，但是有關新政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新疆和西藏等的地區已經推行，政策並不是對內蒙古的特殊要求。內蒙古教育廳上個月底要求當地學校由新學年起在三個科目改用漢語授課，引發部分家長和學生不滿，示威抗議。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早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溫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9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58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4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5.6，跌8.4；小米集团24.15跌3.5；中芯国际18.24，跌5.41；腾讯控股511元，跌7元；美团点评248.2，跌13.6。友邦保險82.3，升4.65；藥明生物181.5，跌6.7；港交所370元，跌10.6；盈富基金25.44，跌8仙；中國平安80.35，係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人民幣6.8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9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78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61美元，卖出193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康宁道因为有渠务工程，而家康宁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和康径的快线，以及是反方向去翻观塘道近住和康径的慢线都是封闭。而在筲箕湾的阿公岩村道都是因为工程，阿公岩村道近住东建道一段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潭红山半岛去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以及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

真的不应该关年轻人事。我想成个2020年到现在为止九个月了，这种无力感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好乐团作品，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但我们现在给这种状态一个新的形容词，叫做新常态。我想除了新常态之外，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种的状态底下找到一个新的心态给自己，例如这一位歌手。 说不定就一句热闹，也可能谁都找不到，前一幕才在家打扫，下一秒订好机票，留点时间跟我的孤独好好相处，或许发呆散漫到极致，人生很长来得及，任何事任性也就够。 刘若英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不营业的日常》。可能对于很多歌手来讲，新常态就是要习惯做一些线上的 live 啦。咁之前其实在四月的时候咧，刘若英已经有一次咁嘅尝试啦。当中有一句歌词我几喜欢的，就是将生活排版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知道你重新排版你的生活之后会有怎样的改变，而我呢就想安排有一只猫在这里。 当心情大瞌睡蜷缩在窗台一角，孤独夜口开放门也手又捏脚，而你是否已准备好顺服生活的猫？ 你爱上了它尾巴会接受他高冷脾气的 重重神秘，这就好似你 沦陷于谁眉眼风景，也得忍受他执拗无趣，还不解风情。 恋爱本该是惬意又恰好的浪漫，就像与他躺在安稳的傍晚，可生活也总有些些不耐烦， 比如下班迎接你 涂鸦地板， 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 若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照顾好，又凭什么叫嚣要陪谁直到天荒地老。 房东的猫呢一首作品，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都算是一种训练嚟嘅，训练下你嘅耐性啦，同埋你个人够唔够独立。 你爱上了他毛绒情绪柔软之余，也得接受他傲娇掀起一汪小雨，这就好似你钟情于谁不曾经意的亲昵，也得忍受他邋遢随意与奇怪的逻辑。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就像台阶放学后他的惊喜，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先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搬点心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喵。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 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 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难避心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喵。 房东的猫 featuring 有岑以诚的这一首作品，话俾你听，谈恋爱之前养只猫，话俾你听咧，其实一个人佢系一个独立嘅个体。佢真系唔一定会成日黐住你，就好似你屋企嗰只猫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无论养任何动物之前啊，都应该要停一停，谂一谂嘅。尤其是有啲人会喺热恋嘅时候，哇，即系不如一齐养只猫啦。咁我忍唔住想问一下，你哋分手之后只猫点算咧？当你自己一个人成日望住佢嘅时候咧，即唔一定系猫嘅，会谂到你哋之前相处嘅点滴啦，会好难过啦。 无效的凭证，过期的票根，舍不得扔，抚平日里的折。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恋物癖》，你可以一路咧眷恋过去，亦都可以学识向前望。索性直接同佢讲再见，拜拜啦！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梗系9M88，嗰个名称 Hello， 拜拜。